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毕业生、在校生、 师哥师姐、学弟学妹， 留学生活倾情讲述，尽在海外高校情报站。 韩亮、传译主持。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982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韩亮。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译。首先呢，按照惯例，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组最新的海外留学资讯。 我们先来说一说美国留学生 F1 签证之后啊，可能要每年都重新申请一次了，这难道是真的吗？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呢，美国国土安全部门正在讨论一项有关留学生签证的提议。这个提案就建议呢，留学生需要每年重新申请签证才能继续待在美国学习。 天哪，太麻烦了哈！如果这个提案通过的话，学生们不仅要花更多的申请费用，更重要的是还会浪费大把的时间啊，去准备这些申请的资料。相应的呢，各签证中心的处理工作和行政支出也会成倍的增加。真是。 这条消息也是震惊了不少咱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比如说香槟一大的一个马上升到大四的中国留学生方如，他就说，他说现在的 F1 学生签证啊，一般不论你是申请大学还是研究所，都会一次性的给5年有效的美国签证。如果以后改成1年1签的话，那简直是太麻烦了。 对啊，所以为什么会出这么个幺蛾子呢哈？我们看到有两名知情的美国的国土安全局高级官员，他们就透露呢，说这项提议啊，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有一部分的官员认为呢，说美国啊，对学生签证的政策啊，之前放得太宽了。目前呢，学生签证允许持有者自由转换他就读的项目，甚至是攻读的学历，总体上啊，确实是比较自由的，所以他们要从宽到严。 我看到一份报告显示说，去年有超过140万学生和交换签证的持有人当中，有2.8%的人是签证逾期的，这个数量是访客签证逾期数量的2倍以上。而且还有统计显示呢，2016年在签证过期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就有7545名，在所有国家当中高居榜首。 真是。所以美国想要收紧签证政策，这个听起来似乎有那么点道理，但是呢，他们可能低估了留学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在2000万美国的大学生当中呢，国际生的比例占到了5%。这个5%看起来啊，这个占比并不高啊，但是他们带来的经济价值却不容小觑。我们看到一组数据啊，是来自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说呢，有超过100万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学习，这100万的国际学生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328亿美元的收入，想一想。 是，所以说高校们越来越依赖这笔钱了，当然不会愿意看到这个提案被通过了。这项提案被媒体报道之后呢，立刻是遭到了许多大学和组织的反弹。 比如说美国的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就要求国土安全部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要推行这个政策。 嗯， 因为国际学生对美国来说实在是一项太重要的资产了。 对， 是资产而不是一种威胁。 是， 所以说这项提案一旦通过的话，肯定会在留学生群体当中产生一种寒蝉效应，以后甚至会影响来美国留学的人数。 对， 嗯， 这后面的人就害怕了，就不敢申请了， 高校就赚不到钱了。 就是不过呢，还有一个让大家稍稍感觉到安心的是呢，这个报道当中也指出啊，说到目前为止这项提议也只是一个初步计划啊，还没有落实呢，所以之后仍然需要经过至少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一个具体的调整，并且呢这项提议还需要得到这个国务院的批准，所以最后是不是真的会实行还是一个未知数。 嗯，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哈。 嗯，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天被疯转的一个演讲啊，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儿子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好 火爆网络。其实我们都知道7月呢是毕业季，有一大波国外名校的毕业典礼这个正能量的演讲视频、啊、 爆棚啊， 对，激励着很多这个毕业生。 对， 但是就在这一波正能量的毕业演讲当中，有一个演讲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在儿子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说，我祝福你拥有痛苦和不幸。 哦，这个还真是 啊，一下子就爆红网络， 反其道而行之哈。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啊，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7月3号，华盛顿邮报呢就放出了这位大法官，他的名字叫约翰罗伯茨，他是在一个叫做卡迪根山中学的这个毕业演讲的视频当中说了刚才这句话，就我祝福你拥有痛苦和不幸，就迅速引发了关注，就媒体其实跟进的特别快，华盛顿邮报跟进了之后，泰晤士报随后也进行了一个报道。 嗯，这个华盛顿邮报甚至评论说，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本年度最好的作品不是在某个案子当中的判决书，而是在儿子毕业典礼上的致辞。网友们也是纷纷点赞啊，说、 嗯、 哎呀，这个卡迪根山中学的学生简直太幸运了，能听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演讲。这个演讲真的特别棒，充满了智慧， 特别想知道这演讲里说的是什么哈。 嗯， 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那这次大法官的发言不同于普通的致辞的其他的人哈，罗伯茨其实对于孩子们的发展呢也是发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这种祝福和建议。那到底他是讲一些什么能够迅速的圈粉主流媒体和各路的网友啊？ 嗯， 其实圈粉主流媒体这个不难，或者说单独圈粉网友也不难，能圈粉这两股声音确实还挺难的、 嗯、 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是，到底为什么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着急了，但是我们不着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再卖个关子 啊，先说说这个大法官是什么人吧。 嗯， 其实这个约翰罗伯茨呢，他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17任首席大法官、 嗯、 也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自从上任以来，他就在美国一直享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这次出席卡迪山根中学的毕业演讲，他不是以大法官的身份，他是以一个普通的父亲参加自己儿子的16岁的儿子叫杰克他的一个毕业典礼。 是在演讲的一开始呢，这个大法官就要求啊，在座的学生们要站起来为自己的父母，也就是那些辛勤付出的幕后支持者鼓掌致谢。 嗯， 然后呢是一些常规的祝贺啊，说的就是2017级的学生们，你们已经度过了人生里程碑式的一战，祝贺你们。其实就在这种气氛逐渐热烈的时候呢，他的话锋突然一转，说道，然而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这算是你们人生最容易的时光了，而且它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嗯 嗯， 这时候台下就一片寂然了，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被大法官的这个言辞惊到了。因为一般来说呢，像在这种毕业典礼上，来宾的演讲都是煲鸡汤的，连说的话都差不多，比如说啊，这是你们新的开始，不是终结，我们勇敢的大步前进吧但是这法官却独辟蹊径，开启了毒舌模式。他说，通常到这儿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都会祝你们好运并且送上祝福，我可不会这么做。 对，所以他说什么哈、 嗯、 提示一下，前方高能，大法官接下来说的话非常的经典、嗯、原文也是特别的美哈、啊、值得反复的去诵读。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尝试着来个中英文的对照版，咱们一起来品读和欣赏一下，而且我来中文版啊，含量给大家来英文版。好，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第一句啊，这个大法官说，在未来的很多年中呢，时不时的我祝福你被不公正的对待，因而呢你会知道公正的价值。 From time to time in years to come, I hope you will be treated unfairly, so that you will come to know the value of justice. 我祝福你会遭受背叛，因为它会让你感受到忠诚的重要性。 I hope that you will suffer betrayal, because that will teach you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很抱歉，但我会祝福你时不时地感到孤独，因而你不会把朋友当作理所当然。 Sorry to say, but I hope you will be lonely from time to time, so that you don't take friends for granted. 我祝福你有时会有坏运气，因而你会意识到概率和运气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并且理解你的成功不完全是你应该得到的，而其他人的失败也并不完全是他们所应得的。 I wish you bad luck, again, from time to time, so that you will be conscious of the role of chance in life.And understand that your success is not completely deserved, and that the failure of others is not completely deserved either. 而当你失败的时候，时不时的，我希望你的对手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幸灾乐祸，这会让你意识到有风度的竞争精神的重要性。 And when you lose, as you will from time to time, I hope every now and then your opponent will gloat over your failure.It is a way for you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portsmanship. 我祝福你会被忽视，因而你会意识到倾听他人的重要性。 I hope you will be ignored, so you know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to others. 我祝福你遭受刚刚好的痛苦，能让你学会同理心。 And I hope you will have just enough pain to learn compassion. 无论我是否祝福你这些，他们都会发生，而你是否从中获益，取决于你是否能从你的不幸中参透他们想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Whether I wish these things or not, they're going to happen. And whether you benefit from them or not will depend upon your ability to see the message in your misfortunes. 没听够啊！演讲已经结束了，我们要重新再开一个这个中英双语的节目，我就来那个中文女主持，含量就完全是。太帅了，这个范儿，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好像这个发布会的同声传译， 特别欣赏啊，发音非常非常赞啊。好了，大家如果没听够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啊。这个下期节目我们会准备更多的中英文的这个赏析给大家。 哎、对给自己挖了个坑，我感觉是。 对，其实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演讲并不长，但是听完了之后可能会让你觉得一反常态，大跌眼镜。它确实不同于其他的毕业演讲，给孩子们啊打鸡血喂鸡汤。其实有时候鸡汤喝多了 也未必好哈、 嗯。 这样的一个演讲其实它也是充满着正能量。所以这位大法官呢，祝愿所有的毕业生能够承受不公、遭遇背叛、品尝孤单哈、啊、等等，其实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常态、啊、看完这些之后，我们更能体谅一位父亲的良苦用心。 对，刚才传言说鸡汤喝多了容易胃疼，还不如来点酸梅汤啊！ 就是、哦、 酸过之后品尝出一点甜味儿。 对， 其实这都是人生智慧，而且这位老铁明显是扎心了啊。我想这也许就是这个演讲在网上爆红的原因吧。 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海外留学资讯的全部内容。 嗯，希望你能从中受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邀请老朋友向南一起来聊聊英国的高校，稍后见。海外高校情报站，留学顾问权威访谈，韩亮、传译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布里斯托大学始建于1876年，是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第一大城市布里斯托的一所世界50强顶尖大学，在各大世界排名中稳居英国大学10强。1909年，布里斯托大学被英王爱德华7世授予皇家宪章，正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学校建校至今共培养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布里斯托大学是罗素大学集团创始成员，红砖大学之一。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曾经担任布里斯托大学名誉校长长达36年。海外高校情报站本期专访留学顾问向南，带我们探秘布里斯托大学。 好，我们还是来进入第二部分啊，营销面对面的环节，金手指海外留学申请权威访谈，我是韩亮。 嗯，大家好，我是传艺。那么接下来的40多分钟，我们会邀请啊权威的留学顾问老师，给打算申请留学的你支支招。 嗯，今天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有着丰富的留学申请跟指导经验的留学顾问董向南，欢迎向南。 嗨，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向南。听了我们前两周所做的节目，大家肯定知道向南对英国的留学环境是特别的熟悉。 他对英国的人文历史，反正他就是英国通啊。 对，我们怀疑向南，我们怀疑那个向南是不是英国的土著？我在英国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 你以后可以当英国这个旅游大使是吧？ 对，旅游大使， 以后 留学大使。 想去英国玩的话，我给你们当导游。 太好了， 太好了 留个联系方式啊，一会儿。对，那我们言归正传啊，其实前两期节目我们跟湘南主要聊的是，虽然说是英国的大学，但是这两所大学呢都是集中在苏格兰地区啊，我们也说是苏格兰的双子星，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那从这周开始啊，我们想跟湘南聊聊英国除了苏格兰地区其他的一些知名的学校啊，而且这个学校除了知名之外，还是大家比较容易能够申请到的学校，所以今天向南也为我们选择了一所布里斯托大学。 是，这也是一个超级名校，可能它的知名度不像说牛津剑桥那个样子，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简介，真的是英国大学十强之一。 对， 也是罗素集团的一个学校之一。 就是这个罗素集团，它其实是英国有24所顶级的这种高校的一个联盟，相当于英国版的常春藤大学。罗素其实是这24所大学校长，他们经常在固定的一个时间在罗素广场旁的这个罗素酒店开会的时候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就叫做罗素集团啊。那么我们再说回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先请向南给我们说说哈，就是为什么今天会给我们推荐这样的一所英国的大学。 主持人这个给我设定的条件一直都是能够面向我们所有学生都有机会， 对， 都可以够得到的学校。那么在英格兰地区，所以我只好先把 G5 先都排除掉先把 G5 都排除掉。那么把 G5 都排除掉之后的话呢，我就想到了这么一所不论商科还是工科，然后包括它的排名都在英国名列前茅的布里斯托大学。同时从历史角度来讲，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说是有上古 大学， 有红砖大学，那么上古大学都是太顶尖的， 就是200年到600年左右的这个大学。 对，我们把这个苏格兰双子星也都讲过了，除了上古之外剩下的呢就是红砖大学。那么红砖大学首位的就是布里斯托大学。 说到这个红砖大学，我看到布里斯托始建于1876年啊，距今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对，但是虽然官方说它是1876年建校，但是它的前身部分实际上从1833年就开始已经成立了。 我们怎么理解它的前身呢？ 就是布里斯托大学经过大学认证之前，它的前身是有很多的当地的教堂学院。是在1833年就已经成立了的。那么只不过这些学院经过后面的组合合并，那么到1876年才最终升级为大学。 这个就很像原来我们的那个京师大学堂，到最后演变成一个真正的北京大学，它是有一个历史的，不是最开始就一个大学成立了。 对， 我看这个布里斯托大学据说哈一直都是英国人本地人心目中的顶级名校，而且他说是号称是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最青睐的大学之一。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生源这个事儿啊，也可以去探讨探讨。就有一些综合性的大学，会选择，比如说来自一些偏远地区的哈，就会拔尖儿的这些学生哈，还有一些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它是一个水平参差不齐的这样的一个来自各个阶层的这个学生的这样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但是像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就是从刚才韩亮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啊，它是可能中产阶级的家庭就更偏向于这所大学。 是，因为我看到他一个数据，说是学生来自中产家庭的比例高达87%，这个是 仅次于牛津剑桥，位列第三。 对对， 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这个数据，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在申请学校的时候的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呢，就是说，往往在英国他当地，他这种科班就是父母是科班出身的家庭，因为我们这中产其实大部分应该是科班出身的人，他最后会成为一个中产。那么这种有一定知识基础、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他是更倾向于这样的学校的。所以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证明， 他这个学校能够受到有文化的人的尊重。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去追溯这个学生的家长或者是他的家庭，他们的教育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的。 对，是相对高的。我们就可以发现，说是那么排名第一的是谁？是牛津。排名第二的是谁？是剑桥。 我看那个星期日泰晤士报有一个评论说 Bristol has long been a natural alternative to Oxbridge， 它是牛剑的一个，除牛剑之外的一个最自然的最好的选择。 对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啊，也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给了布里斯托大学一个极高的评价。 怎么说？ 是我们之前，那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驻英特命全权大使，他这个去访问英国的大学的时候，他挑选的第一站就是布里斯托大学。他在布里斯托大学做演讲的时候，一开始呢，他是将布里斯托大学形容为英国的 MIT 麻省理工。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给自己的发言又纠正了一下，他说如果论历史论成就，他更觉得 MIT 是美国的布里斯托。 这个更正的对。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发言，我们就可以看，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布里斯托的他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说从他的生源来讲啊，很多学生他是毕业于英国的一些私立的学校。在英国的来讲的话，这个私立学校应该是怎么说，应该算是有一部分是贵族学校啊，还有一部分就是他的教育质量会更好的这种学校。所以他的生源来讲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对，他的生源的这些学生，他主要就是因为英国的私立学校，他面向的对象更多的比如说一些皇室成员，政府成员，然后商业大亨，他们的子女会就读私立学校。他的这种教育模式是一种兴趣引导型，我们就可以又从这儿又谈到了英国他的基础教育。之前我的这个一个英国的朋友，他在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他是做这个贵族高中的。他就形容说，我们学校之前确确实实有一位这个属于是应该是汇丰银行的某位股东的孩子，汇丰银行的股东。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就特别喜欢的玩游戏，玩电脑游戏。我们也喜欢玩。但是已经玩到了痴迷的程度。如果说搁到中国，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就废了。但是呢，这个学校呢，他的教育模式，你不是喜欢玩电脑游戏哈。好，那我就专门给你设置两门课程，一门游戏历史，一门游戏制作。你以后就去做游戏就可以。 真的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这个学生，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学校最后给他的发展轨迹，因为英国的基础教育不是我们的这种通识教育，它是学生根据自己未来想发展的方向，选择三到五门课程就可以。 就是他的高中课程。 对，他的高中只选三到五门课程。 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识教育分文理科也算是一种分类， 也算是一种， 但是他就更早的去定向了你未来的发展。 对对对。我可以说从这个英国的他小学教育开始说，小学的时候要学至少九门课程，到初中的时候至少要学七门课程，到高中的时候是三到五门课程，就是不停的让学生在寻找自己喜欢的方向。那么最后到高中的时候，入学的时候选五门，但其实高中毕业升读本科的时候，他只需要三门考试就可以。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的。你看咱们现在国内的孩子很多高考的时候说你想报什么专业呀，他说我不知道，就需要家长来给拿主意。 对。 但是其实在英国很多孩子可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就知道了自己未来要怎么发展。 对，最起码是一个大概的方向。 对，他的目标性是非常强的。那么所以说像这个孩子，他最后他就是去学计算机游戏设计。 哦，他真的是学这个 了是吗？对，就去学这个。 所以他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爱好。像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哈，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学理科不喜欢学文科，家长就会说你怎么偏科啊，老师也会说你怎么偏科啊，会这样讲。但是像这个贵族学校个性化的定制，真的对孩子的发展来讲是一种挽救吧，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是一种挽救。就是他很好的躲避了我们的孩子可能 对于某一部分的厌学心理， 嗯， 因为这种厌学心理是可以被放大了，因为我不喜欢学哪一科，所以我不想学它，其他的我也都不学了， 嗯。对，但是还是应该有条件，我们说的这是贵族教育。 是这个不光是大学，连高中阶段都有这么高的自由度，这个对学校的要求很高。 对。 你要有这个实现，你像刚才向南说，这个学校能为他专门设计两门课。 这个备课怎么办？ 对， 老师 老师谁来教？对。原来教物理的让他现学游戏史嘛，其实很难的。 也是国情问题嘛，人家一个学校800到1000人，一个班10个人到15人，更是小的班6个人到8个人。那我们一个班怎么可能6个人到8个人呢？ 对，所以这是属于上小课，这是属于个别的情况了。对，那再说到我们大学，刚才说到这个英国的基础教育，其实是我们说到就是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它的学生的生源比较好。 嗯， 那再说到这个学校啊，就为什么像我们的很多一些学者呀，一些政治家对它的评价都如此之高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也想请向南给我们说一说。 布里斯托这个大学，它各个专业都特别好，就是给人的感觉好像它没有不好的专业，不论是从商科、工科、社会科学、传媒，就是你找不到它的漏洞。 这就像传艺说的不偏科是吧？大学不偏科， 平均发展是吧？ 对对对。 如果说到排名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布里斯托大学的它排名的位置还是很靠前的，位居全英国的第四位。 刚才不都说嘛，它是牛剑之外的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 确实这个排名也体现了这一点。 就是你看啊，英国2014年，就是有一个叫做 REF 的排名，这个排名不是每年都排。在2014年，也就是最近一期的这个评估当中，布里斯托的社科排第二，地理环境科学排第一，物理数学计算机排第四， 这些 法律公共健康排第五，我商科也是排第四，就是你会发现它所有的专业全在前五。 学校领导层哈也特别有意思，说呢英国最著名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英国前首相哈丘吉尔，说丘吉尔曾经长期的担任布里斯托大学的叫名誉校长。我不知道这个名誉校长他的功能是什么，他设立这样的一个名誉校长是只是一个头衔吗？还是说这个名誉校长真的要对这个大学要负责任，要有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其实说是名誉校长，我倒觉得他其实是另外一个职位。英国的大学都有一个叫做学校监理，就是负责对这个学校进行监管。 是哪方面的监管？比如说对于学校行政管理的监管，还是对于学校的这种学术教学的监管？ 学术教学，更多的是学术教学这方面的监管。所以那也就是说丘吉尔首相亲自来负责布里斯托大学的监管。 天哪。 这个要是在 地位一下子就提高 了，在我们国家会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对， 我们看这个布里斯托，其实他所在的这个布里斯托市啊，在英格兰也是一个，据说也是一个最适合旅游的城市。 它是户外旅游胜地 啊？怎么说？ 这个啊，主要就是因为布里斯托每年8月份有一个国际热气球节。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节之一。所以包括英国、欧洲、全世界的人都会在8月份涌向布里斯托。他们会在那儿安营扎寨啊，就是露营生活。然后 它这个节日是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吗？ 就是每年8月份，一般是8月份第二个周末。两天。 所以就会吸引很多人啊！我一想到热气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想到的是土耳其，因为可能周边的朋友去土耳其去乘坐热气球的这个情况特别多。 你还没想到埃及不错，这都是热气球这个。 我之前的学生，应该是前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也去，他不仅去看热气球节，然后还去坐了热气球。 那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 我觉得是很刺激的体验。 对。 感觉这项运动，应该这个对安全措施的这个要求会很高。 这两年，最近两年也是世界各地也经常有出现的热气球事故。 是。 但是在布里斯托热气球节的历史上，还确实没出现过事故。 以英国人的严谨，我觉得还是应该管控的是很好的。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

为什么这么讲呢？是说在这里有一些航天的，就比如说集中研究的研究基地啊，或者说是航天的哪些部分在这里？ 就是布里斯这个英国研究航天工程最好的学校，就是布里斯托，它的很多的研究机构也都设置在布里斯托。 嗯。我看这个布里斯托不光是航天城，好像说是它有个称号叫欧洲的硅谷，说有很多高科技公司都把这个总部或者研发中心设在这儿，像空客呀、东芝、劳斯莱斯都在这个里面有这个研究研发中心。 对对，包括 NASA、 NASA 是吧？ 对， 那确实是有科技方面还是非常先进的一个城市，人文也很厉害，科技也很厉害，然后还是一个最佳的旅游城市。 最近两年这个说英国的工科，有这么几句话，就是说想造车去考文垂，想造船去南安普顿，但是你想上天吗？想上天就去布里斯托。 我看这个说这个城市很有意思，说它有它的市民特别喜欢骑行，所以说它的自行车道建得特别好啊、就是 这个符合我们 是 符合我们中国学生， 可能还没有共享单车，我觉得哈，可能没有。但是这个，我估计不少人可能自己手头就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 对，但是在英国骑行一定要注意，就是安全措施要带好。 嗯， 就是在英国，你就算是骑车，安全头盔也是必备的 啊 啊、就是在英国，你骑行的这个安全装备要求其实是跟摩托车是一样的。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像比如说在北京郊区我们也会看到一些骑行队的人，然后他们现在把自己武装的也很好就比如说会像向南刚才说的戴着头盔，然后我感觉他们穿的那个骑行服在那个服装的后面还鼓出来一些这什么东西，好像也是非常专业的。 不是驼背吧？ 并不是是在腰上有的时候是在腰上 带的装备，应该是 对可能是 他们那个他们这种装备都特别专业，就是减少风阻，包括那个头盔我看了一下好像好几千块钱，就是其实是非常贵的。 所以这是我们聊到体育了。 对，就是你不是随便买一辆，你比如说像国内买一辆几百块钱自行车就能骑，你还要把这个头盔得买全了。所以在这样的地方骑自行车应该也是 非常惬意的事情 很惬意的事情。 就是我们留学生要去了也可以体验一下去浏览整个的这个城市的博物馆群。那再说到跟留学有关的话题啊，就是我想问向南，比如说在这个大学，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很多专业都排名比较靠前，那像我们的学生，像我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会比较倾向于哪几个专业去选择？ 在申请布里斯托的学生当中啊，各个专业倒都是比较平均比较分散的。商科，然后 EE 就是电子电器无线电通讯这块法律，电影电视制作，还有公共政策，这几个专业方向比较多。 这个都是比较热门的，就是中国留学生出去选的比较集中的几个专业，那都有。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说到跟传媒有关，刚才你谈到了这个电影电视这个方面， 对， 我看到布里斯托他还有一份学生报纸，这个学生报纸说，到2012年的时候已经出了200多期了，说是欧洲第一份在线版的学生报纸，也是英国第一份彩印的学生报纸。就是说他的这种学生实践活动跟这个社会上的工作啊，这种传媒行业还是挺紧密的联系在一块儿。 对对，这个专业之前是分成了两个专业，一个叫做电影电视制作，一个叫做电影电视研究，一个偏制作，一个偏理论。后来这两个专业被合并了，就叫电影和电视。以前申请的时候还要作品集，现在申请的时候不用作品集了。 作品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以前申请这个制作方向的这一个专业的时候，需要学生自己制作一个视频片段。就相当于是制作类的，你需要有这样一个视频片段，学校才能受理你的申请，才能录取。现在不需要了，现在的话呢，只是需要有这个学校设定的四个问题，你去回答这四个问题，相当于写一个小的 IC。就可以。 那他这个算门槛降低了吗？ 我感觉是门槛降低了，因为作品如果涉及到作品集的话，中国学生的作品集一般不适应这个他这些英国录取官的口味。 为什么呢？ 你可能还是需要专门找一些作品集的机构去给你包装，协助你去制作才行。自己做出来的一般都不行。 对，需要投入的力气就太大了。 对，但是现在只需要回答四个问题。 怎么回答是不是也得花点心思？ 那肯定得花点心思。 它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啊？这四个问题。 兴趣和学术两个方面。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英国人在录取的时候，他会刨根问底的、这个问你为什么想学这个专业，你到底想干嘛呀？ 当时没想 的吗？你的兴趣来源到底是什么？ 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是，就是你去考申请博士的时候，会列一个就是你未来研究方向的一个大纲和题目。 其实说到这儿啊，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就可以跟大家说说这个在申请材料当中有一个个人陈述。这个人陈述是必须提交的。那么写个人陈述的时候，这个兴趣也是。这个录取官在看你材料时候的一个重中之重，必须要写进去，而且你最好是用实例故事性质的这种文字，然后把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学校，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专业写到你的个人陈述当中，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吧，一个例子是这个之前申请应该是国际关系公共政策方向专业的一个学生，他在这个开篇的时候，在描述自己兴趣的时候，他就是通过一本书加上一个讲座来引出了自己的这篇 PS。 一本书的话呢，就是相关专业的一本国外著作，还不能写国内的，国内的人家也不知道，你写一篇国外的还得，然后通过这本著作，然后同时通过一次这种就是论坛学术交流会的这种东西，跟一个教授的这种沟通，去讲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来引出来我对这个专业特别感兴趣，我对你这个国家或者我对你这个学校特别感兴趣，然后来写后面的 PS 个人陈述。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报道的写法，就是先用一个小细节或者小故事来把这个大的主题引出来。 对对，千万不要 小见大。 对，很多学生这个我们在申请国外大学的时候，其实不光申请布里斯托，你申请英国其他的大学，你申请美国的大学，在写 PS 的时候，最好都用一种这样的方式，首先先表达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上来就是很干白的陈述我是什么什么学校的，什么什么专业的，我有多少多少分，那个东西你的在读证明和成绩单全都表述了，你只需要在你的 PS 里列一下就可以，你没有必要上来就写这个，还是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个人陈述当成一个求职信，那么求职信一开始是要发自内心的，是要动情的去叙述你的兴趣，叙述你的愿望，那么个人陈述也是同样的， 我就觉得很像一个现在做新闻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就是只有故事能够让人记住， 对， 包括写这个文书可能也是这样，只有故事能够让面试的人 大家知道你是谁， 对，能记住你是谁，了解你是谁，只有通过故事， 对， 你说成绩啊，你说简历啊，可能看完了之后大家大同小异，很难去区分出来， 对，冷冰冰的数字哈，不能很立体的还原你这个人，而且我也就是想到，就是如果我们去申请一所大学的时候，你像我们的成绩单当然就是纸上钉钉的这些东西了，去给大家看，会不会他会比较注重比如说你的在大学期间的一些课外的活动啊，你的兴趣爱好啊，或者你参加过什么社团，就这种活动有没有更有助于你个人的这种申请？ 这种活动的话，它是可以通过两种表现形式来帮助申请的。一种的话呢，就是上升级别。我们讲就是包括你的奖学金，你参加的活动，如果是省级要求获奖，如果是国家级，那就参与即可。首先从级别上来讲，级别要高，这是一种形式。级别高的，我可以去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是校级的，英国不是很看重，澳洲不是很看重，美国会有一小小一点点帮助，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其实我们更多的可以把这种经历当作一种软实力的体现，我们就给它写到我们的个人陈述当中，当然不是记流水账，你说我参加的活动特别多，社团特别多，我流水账似的列上去也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我就专门拿出两到三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重要的这种事情写成故事，来写进去，就可以， 这个有助于去申请奖学金是吧？ 奖学金的话，工科奖学金会比较高，商科很难申请的， 商科很难，商科本来就是要赚你钱的， 给你奖学金。 是，嗯，那说到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哈，我知道就是向南应该也是有送了很多的学生去到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哈，现在他们应该也有已经毕业的吧，也有在读的学生， 对，都有。 嗯，已经毕业的话，你有没有跟他们交流过？就是现在他们已经毕业的这些学生有没有就是毕业之后留在当地实习过的？ 有一个在当地实习的， 嗯， 实习了一年吧，实习了一年，然后也回来了。 嗯，时间也比较长。那他是学习什么专业的呢？ 他是学习那个专业名称啊。嗯，这个是也是布里斯托大学的特色。 什么特色？ 那个专业名称叫做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anagement。 就是你听了他到底是学什么的呀？这个专业啊，它其实是这样，在你第一学期的时候什么都学， 嗯， 三个领域全学，然后在第二个学期的时候你对哪个感兴趣，或者你未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你去选修其中的一个方向。 哦， 等于它这就是一个大的专业名。 嗯， 具体你学的还是其中一个。 嗯，其中的一个方向。 啊，对，他最后学的呢就是那个 management 的， 嗯， 管理。管理学这个专业吧 也很大，很宽泛， 在国内很大。 嗯， 但是在国外的话实际上就是看你选择的选修课是什么。 嗯， 名字是很大，但你要学的内容你自己掌握好就可以了。选择的选修课是 marketing 市场那个方向的。 嗯， 所以他是在英国的一家这个欧盟的一个贸易公司， 嗯， 去做这个市场谈判，市场谈判助理， 嗯， 去实习了一年， 这挺有收获的啊。 我感觉好像从这个就业的角度来看，像这种专业啊，把几个不同的类别，会计、金融跟管理都列在一起，倒是有好处，就是它拓宽了你就业的这个几率。就公司一看，哎，这个 什么都行。 哎，对对，招会计的，哎，这个也中，这也有；招金融的，这也有；招管理的，这也有，都可以沾边。 布里斯托有好几个这样的专业， 是 在他那个社科学院下面的商学院底下。 嗯， 一个是叫会计、金融和管理， 嗯， 还一个叫做经济、金融和管理。还一个叫做经济、会计和金融。 我感觉像是连线游戏一样。 对，然后这三个专业呢又全都是这种形式的， 嗯， 第一个学期都学，第二个学期你学自己想学的方向。 嗯， 嗯，对。那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过比如说在布里斯托上学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啊，就是课程的安排呀，还有这个课余啊？ 布里斯托他们在给我分享的时候就说，布里斯托的课程在他们所有同学当中如果做对比啊， 嗯， 还不算那个最难最严格的那个，就是跟他同档次的学校做对比的，嗯，哎呀，他感觉就是相对来讲自由度更高一些， 嗯， 你可以更好的去选择你自己想选择想学的这个方向。就是他在因为其他学校啊，他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课程给你的那个阅读清单啊， 嗯， 看似是好像很多本书，二三十本参考文献，但是他的思路你在经过仔细阅读之后发现是一种思路的。 嗯， 但布里斯托这个他就感觉是更发散，就是在同一领域的研究，你甭管是研究哪个方向，是咱们就说经济，你是自由主义也好还是政府管理也好，就是偏向于这个政府监控这块也好，调控也好，还是说这个中间路线也好，你选哪个都行。反正你不管选哪个，我这教授都给你分儿。 啊，教授还是好说话啊。 嗯， 比较灵活一些。 嗯 嗯， 挺开放的，对于这种学术的这种态 度。对，他是更开放一些。 嗯 嗯，而不是说像有的我们的教授，可能我自己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嗯， 那么其他的观点你要选了，那我就给你 fail 了。 嗯嗯。 对，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为了权利也给你及格分。 对，只要你自圆其说嘛， 嗯， 就是你有你的数据理论作为依据就可以了， 嗯， 你说的合理在理就可以， 嗯，重要的是这个论证的过程。 嗯，而相对来讲在国外整体的学习方式，整体的学习模式还是这样的。 嗯， 你在我们国内经常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 嗯， 考研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学生挺有才华的， 嗯， 学的挺好的， 嗯， 但是考研时候就考不上。为什么？你跟人家你要考的这个学校， 嗯， 他们讲的那套理论是背道而驰的，不是一个东西。 嗯， 那人家当然不录取了。 是 你研究天天给人添乱去了，那是。 我记得我当时上研的时候也是，就是你要考的这个学校啊，你要看他的那个他在这方面出的书，就是他的老师出的书。 对，你要摸清他的就是他出题的这个思路和方向。 是吧？ 他 跟你比如说北大的，然后跟人大的，人大老师出的书。参考价值就没有北大老师出的、 那肯定是这样的。 再看央财，再看对外，那就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对是， 对， 嗯。 海外高校情报站，留学顾问权威访谈，韩亮、传译主持，精彩继续。 那在这个布里斯托大学申请的时候，上一期讲那个格拉斯哥大学，它的申请是比较关闭的比较早，这个第一轮申请。 对。 那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它的申请上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布里斯托大学我感觉它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嗯。 你像格拉斯哥大学就属于是来了我就录。 嗯。 录完你就赶紧给我交押金，你不交我就不要你了。 嗯， 太有效率了、 太有效率了，也太任性了。 嗯， 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学校呢，是你来了我也不录，反正有更好的我就先不录你，你先搁着、嗯、到最后再说，拖给你拖到三四月份是很着急的一件事儿。 是、 嗯、我们都知道等待的心情是特别焦急的、 嗯、 特别焦虑的。 嗯， 然后你一下等半年， 嗯， 那个滋味不好受。 嗯， 但是布里斯托大学我觉得很人性，因为他的第一批截止，根据最近三年的观察，一般是在一月底二月份， 嗯， 二月初的样子， 嗯， 一般申请完三四个月， 嗯， 啊，怎么着也会把结果给你出来， 嗯， 然后他的第一轮押金截止日期一般是在二月二十八号，这个时间就比较充裕了。你说格拉斯哥大学像我们上次说的，十月份就截止，十一月份就让你交押金， 嗯， 太紧张了，十一月份其他学校录取都没出来呢， 是、 嗯， 但是布里斯托大学一般押金是在二月份交。这个时候其他大学的结果也出的七七八八了。 嗯，对， 还是给了学生一个很自由的一个选择权。 对，但是他在录取的时候也就不像格拉斯哥大学那么痛快了。 嗯， 格拉斯哥大学是来了就录。 嗯， 布里斯托大学他还是会稍微压一下。 嗯， 也确实会拒一些符合条件的人，但是不会说是稀里哗啦全给你拒了。 嗯 嗯，刚才也说到这个布里斯托大学啊，就是他生源本身也很好，也是在英国本地来讲是一些中产的家庭的孩子会上这个学校。那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如果说去读本科和研究生的话，他的这种费用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和其他学校来相比的话，费用是一个平均水平还是略高呢？ 应该是在平均水平往上一点点。 嗯 嗯，就是学费的话18到20万，应该是一年是18到20万，算上生活费的话、嗯、我觉得想过得舒服一点就得30万。 嗯， 25万的话呢，那就太近了，能勉勉强强过，但是太近了。 英国的留学费用在这几个国家里面还是比较高的， 属于比较高的。 嗯， 应该是我觉得跟美国算是平手吧。 嗯， 因为美国的话，美国也得看公立私立， 嗯， 然后也得看那个奖学金能给你多少，但是整体应该跟美国其实是差不多。 嗯， 就属于最高的那一档。 像这个生活方面的费用，英国的这个水平怎么样？ 物价哦， 对，物价。 看你怎么花。 生活上英国的物价分成两等。 嗯， 一等叫做伦敦。 嗯， 一等叫做你不是伦敦人， 非伦敦、 啊、 是吧？ 这个差别那么大呀？ 差别很大。 嗯 嗯，一个月，这个一个月的差别应该在2000到3000块钱 啊、哦，那还不少。对、 嗯、 学生来说是很贵的。 对，2000到3000、嗯， 对， 人民币、 嗯， 人民币。 嗯， 因为使馆就是使馆，它是这个对于我们的留学生，在这个存这一年的学费、生活费有一个担保金，在存担保金的时候有一个生活费的基准衡量的一个要求。 嗯。 如果是在伦敦的话呢，要求是每个月按照1000英镑去算。 嗯， 按其他地方就只按800英镑就可以了。 我知道他这周围有挺多商圈的，所以那个学生们拿着家长的副卡也要手下留情啊。 副卡。 总之，这个大学还是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有特点，各个专业也都非常平衡，而且都非常优秀，而且所在的地方。 嗯， 你想啊，它又是航天城，然后又是欧洲的硅谷，还是旅游胜地， 对， 还在海边，还有自行车道可以， 太丰富了，就觉得没有时间， 就它没有什么短板 了。 对，没有什么短板，唯一的短板就是可能待的时间不够长，是吧？ 对， 多待几年， 这个要待上个三五年的话就好了。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那些学生哈、啊、有没有比较愿意说在那儿读完书之后啊，想要在那儿留下来去实习，积累一下这方面的经验。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实习的话，会比较严格，门槛会比较高吗？ 实习会比较严格， 嗯，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讲，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因为你像我说我那个在英国去做这个叫做谈判代表助理的这个学生， 嗯。 他当时成功也就成功在语言上了、嗯、跟他们去一起去竞争也有其他的中国学生。但是你像他做这份工作，他去做谈判去、 嗯、 那他要去做一个谈判方案、 嗯、 要去做这样一个方案的话、 嗯、 对于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嗯，很多学生可能说我基本沟通交流跟你对话是没问题，但是我真的让你去写这么一份文档、 嗯、 能不能写出来？ 嗯， 很少有人能写出来，或者能在短时间之内写出来。 对外国学生来说，写作一般是最难的。 对， 你 像我们学生，我们说、嗯、说你论文也能写，但是论文你得花多长时间去写？ 嗯， 就是同样这样一个东西，你如果真正到了工作的时候，可能只给你半天一天的时间去写，那大部分学生他就写不出来了。 嗯，那你这个学生为什么语言这么好呢？ 他从小就喜欢写 啊。这个我是服气的，这个 所以积累吧。 哎，真这个真的是得靠积累。就是 他喜欢写，他是英文写吗？还是中文写？还是只是单纯的就喜欢 就是也读也写？ 嗯， 就是我觉得这就又说到学英语的问题上了。 嗯， 说到学英语的问题上了。这个当然了，咱说备考的话，当然还是要靠什么考试技巧啊。 嗯 然后培训班之类的这种东西、 嗯、 但是如果想让自己真正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啊、 嗯、 你就去看国外的官方纪录片、 嗯、 去听这种国外的官方 BBC， 去听他的 BBC 新闻、 嗯、 然后去读外文原版小说、 嗯、 就这个学生哎，没办法，我也是挺佩服他的，真的是从小学开始就开始读英文原版小说。不看 小学开始， 对，不看旁边那个中文翻译，不是双语的。我们知道很多小说是中文双语、 嗯、 中英双语的、 嗯、 左边英文中文右边中文，我们读的时候就看右边不看左边。 对， 但他真的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英文原版、 嗯、 一个词一个词去查去。那 他怎么有这么好的学习习惯呢？你和他的家长有聊过吗？ 他就想出国，从小就想出国。他的家长，那你想出国那你就去看去吧。 这个孩子真的很自律哈， 就是目标性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要树立，就是尽早的树立自己远大的目标，然后为此一步一步的努力。 对，就不要担心是不是说你偏科了， 你 偏就偏吧。你在一门这个学问上很钻研哈， 嗯，我 也可以。 对，你说我考个雅思，临时抱个佛脚，也许分儿能冲一下，但是你想在以后毕业的时候你还能保持这种优势，那必须得是一步一步积累上的。 你考出来的分儿跟你的语言运用能力、 嗯、 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嗯、是。 对，所以如果想要留学的大家、哦 嗯、 可以赶紧努力的去扎实你的这个英语的听说读写的这些能力。 是， 嗯， 对对对， 这个不光在申请布里斯托大学有帮助。我相信啊，就是你只要是想留学的话，你的学业方面，你毕业的就业方面，有一个扎实的语言基础都会非常有帮助。 嗯 所以我们从留学节目变成了语言节目，外语节目， 这个设计吗？ 好，那今天跟向南也聊得非常开心、 嗯、 我们也了解了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些文化历史以及申请的相关的情况。 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多多的了解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啊。 嗯， 希望我们的介绍能抛砖引玉吧，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向南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向南、 嗯、谢谢向南。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全部内容。 嗯，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韩亮， 我是传艺，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嗯，再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心里面。